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06集，云雨。萧之言猛地翻身，在沈泽川身上撑出空隙，捏整他的下巴。 光说不练假把式，二公子不吃这套。 你吃哪套？ 沈泽川被捏得略微眯起眼，让人摸不清是难受还是愉悦，神情很招人，像是煽风点火。萧之言用拇指摸索着沈泽川的唇角。 你自个儿来摸索， 我是怕有些人心口不一。 沈泽川的唇在说话间开开合合，舌尖引线，让萧迟野的拇指挨着了湿热，却碰不着。萧迟野俯身压去。 谁心口不一？二公子这么坦诚。 确实坦诚。 沈泽川叹气。 你好硬。 才睡饱，攒了好些日子，给点甜头。 萧迟也摸着他，沈泽川跟他轻轻地接了个吻。 大病初愈，还是兜着吧，我实在没有力气了。 谁舍得让你再踏上实力？我舍得吗？ 你舍得。 沈泽川望着他轻声说， 这会儿说什么都是哄骗人的话，上了他全都不作数。 是吗？我哄骗你是说过什么？ 哼，想听全就先与我说薛秀卓。 沈泽川抬指挡住萧迟也再度吻下来的唇。萧迟也收紧手臂。 想听什么？他没入世前的履历不怎么好看，薛秀卓是薛家偏房庶子，早年不得宠，你看他的年纪比西红轩和姚温玉大几岁，按道理不应该跟他们一块上学，但怎么混成了同窗？全是因为他在家中备受冷落，耽搁了启蒙的年纪。 他这个人看着儒雅，为人处事很有一手，比西红轩还像世家嫡子。 他入学那会儿已经11岁了，他天资聪颖又肯苦学，所以很快就在一众世家子弟里崭露了头角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几年后姚温玉也入学了，如今谁都想跟璞玉圆卓沾着点关系，好显示自个儿是个有真才实料的人。可那会儿他们的教书先生是以苛刻闻名的昌宗先生。姚温玉去后，别的人挨板子的次数就增加了，因为对策本考没有人能压姚温玉一头，他的文章一出来，别的人就再也入不了昌宗先生的眼。薛修卓的风头就断在了那几年，后来再也没有露过锋芒。之后姚温玉入了海良仪门下，海良仪你是知道的，姚温玉能以世家出身拜在海良仪的门下，他的天资可见一斑。其实旁人不知道，最先向海良仪投递名帖的人是薛修卓，他曾经3度叩拜海良仪，但是海良仪最终也没收他。这事儿若是搁在别的人那里，即便没撕破脸，心里也要有嫌隙。可薛修卓厉害就厉害在这里，姚温玉行拜师礼那日他也在，他不仅在，他还是捧官人。海良仪不待见他，他前后没有说过一句怨话。海良仪的宅院是光成帝那会儿赏的，阁老平素讲究清静，不私下接见地方官，也不安排多余的杂役差事。有一年塌了亭子，薛修卓听说了，连饭也没吃，亲自去给海良仪换的石头。 沈泽川想起来了， 他很崇敬海阁老，我查过他过往督察考评的时候，也看了他刚入仕那几年的策论，都是有关开源节流、规整地方田册的论述。这也是海良仪当时初登内阁， 头疼的问题。 他比姚温玉更像是海良仪的学生。海良仪曾经在户部任职十几年，对地方账目里边的龌龊名堂很清楚。当初为了追查账目清白，指派的就是薛修卓，他也因此任职了户部都给事中，专门督查机队各种账目。 萧迟也抱着人躺回去了。 我觉得他如今的人脉就是在那会儿建立的。他在都给事中的位置上待了8年，考评皆是优异，早该升了，但却一直没升。为什么？因为海良仪有心压着他。 看来海哥老爷被他的赤诚之心打动了，竟情愿花费时间打磨他。有了这份情谊在里边，两个人不是师生，也胜似师生。 沈泽川缓缓皱眉。 他任职户部都给事中，可以下去地方，手底下管着账，手里边还有职奏特权。他若是想跟谁交朋友，太容易了。 绝西布政使叫做江青山，这个人不容小觑。上回薛修卓检举花司谦的账目，就是跟他一块查的。江青山的功绩很了不得，当年去都拖欠绝西赈济银子，是他一力承担办下去的，没让绝西十三城出现饿殍遍野的景象。做事很有气魄，有先斩后奏的勇气，是个铁腕子。但是他脾气不好，跟都官不怎么打交道。当初花潘两方炙手可热的时候，他也没有给潘如贵送过兵镜，是个硬骨头，又有能耐，所以花司谦也没能把他弄下去。这样的人连姚温玉都不放在眼里，却能跟薛修卓以兄弟相称，薛修卓交朋友的本事可想而知。 萧迟也忽然顿了顿， 海阁老后来这样提拔薛修卓，其实都是他自个儿的能耐。上回你谈到引诱世家入套，我觉得你说到了要点，薛修卓说不准真的能入内阁。 我留意到这个人很矛盾，他前几年的策论都是有关民生的，下去地方也做的是实事，但他又跟西红轩等世家子弟分不开。全城司的事情是个契机，我觉得他城府很深，不是随意行事，而是深谋远虑。 你不是说去都内藏着个掌舵人吗？他倒是个好人选。 萧迟也神色正经了几分。 6年前中伯兵败，他品阶不高，年纪又轻，如何能操纵这些世家老狐狸呢？光是一个魏家也不好对付。我猜测，若真的有这么一个人，应该和海良仪同岁，否则这样的资历难以服众。 唉，线索还是太少了，日后还需仔细应对他们。 萧迟也揉捏着沈泽川的手腕。 藕花楼塌了倒也不是没有好处，西红轩这次吓破了胆，以后再想找你吃酒也没出去。 酒在哪儿吃都能吃，他塌了一个藕花楼，还有别的楼，湘云没了才是真没了。 沈泽川侧眸。 二公子亏了。 萧迟也看着他。 没了湘云我也能找别人，美人多的是，这儿不就有一个。 沈泽川用指尖在他掌心划了几下。 没有500两我不陪着吃酒。 哎，我穷死了，没钱只能给你送别的。 萧迟也捉住他撩拨的指尖。 什么稀罕物能让我心动？ 萧迟也带着他的手落在自己腰间。 二公子一表人才怎么样？ 我沈兰州玉树临风，可以揽镜自赏，不要别人。 沈泽川慢条斯理地说。 你还是不会玩，自赏哪比得上我来赏有滋味？镜子得两个人照才叫活色生香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